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。是的，用一实相开十普门，这个十普门，普者遍也，门者是通也。既然用一实相开十普门，那个十普门都能够通入一实相，是不是普门就十普门呢？无量普门，太多了。不好讲，所以把它用十普门解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品题。这个十普门当中，忍法慈悲福慧真应药诸明显全实，这里不是有个本记吗？这里有一位师傅问呐，就是问什么叫做本门，什么叫做寂门？这个本门寂门讲的太多了，从五重玄义一直讲到现在，一直讲到寂门开真显实。到了本门的时候呢，正式是开尽显远，就是开寂显本。现在还问什么叫做本门，什么叫做寂门？就是在这个两门当中，观世音菩萨这个普门属哪一门？还是属本门，还是属寂门？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十普门当中就是有本有寂，这个本跟寂是不能够分的，不能分的。观世音菩萨如果没有本，他也不能够垂寂。无本何以垂寂呢？昨天有一位那个有位居士，这个本与寂是外道，不得本。二乘也不能成为本，这个本呢，就是真身，寂就是应身。有了真身以后，才能够垂应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那是有本有寂。下边我们还要讲到这个本跟这个寂，这是一个。既然讲实相非因非果，为什么本经都以一乘因果为宗？一乘因果为宗，就是实相因果为宗。岂非是非因非果到底如何解释？ 这个实相非因非果，这个不是我说的啊，佛说的啊。这个《法华经》7卷28品，从文字上看，实相非因非果，这个文字没有。你看七卷，哪一个非因非果呢？实相啊，那个智者大师解释这个《法华经》是这样解释的。啊，这个文中很多地方都讲到这个地方，非因非果。为什么叫做非因非果？又讲大乘因者，大乘因者诸法实相是，大乘果者亦是诸法实相是。啊，实相这个词儿是包罗万象，施法界所有的因果，凡圣因果、施法界因果啊，都不能够超出实相这个词儿啊。而实相呢，它这个本身又是非因非果，为施法界因果所依，这叫个非因非果。如果你还不懂这个什么叫个到底什么叫个非因非果啊，可以跟你这么说啊，我们施法界，无论你是下地狱上天堂，成佛做祖，都要有个因呐，不是吗？施法界都有因果啊，有因就感果，什么因感什么果啊。那么为什么这个实相非因非果呢？施法界的因果没有施法界之前，这个实相就存在，是不是？不是因为你修它有的，你不修它就有吗？本来有的吗？这个叫做本有，不是哪个造的，谁造出来的？你说这个实相谁造的？天然的，这叫做非因。你正果不是有因就有果，施法界都有因果呢啊。我们就谈说是我们现在是小法弟，我们都是修的成佛之因，最后的将来必定感成佛之果啊。这个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，是非果不是非果呢？实相到底如何解释？就这么解释的，一直就是这么解释的，你还要怎么解释法的呢？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是观世音菩萨普门用一实相开十普门来解释，跟那个本经，就是此法华经的主题，法华经的主题会三归一的思想，两者之间是不是吻合？本经的主题思想是什么？知道吧？啊，说是寂门开权显实，会三归一，没错。 本门开进显远，没错吧？嗯，这个《法华经》的主题是什么？啊，主题是开示误入福祉之间呐、啊。佛以一大事因缘故，持无限于世，为能众生开示误入福祉之间。那个是《法华经》的主题，嗯，而《法华经》这部经是诸经之王，包括寂门的开权显示，也包括本门的开进显远。不但是包括本门寂门，包括施法界的因果，无所不包，它是诸经之王，跟任何法都吻合的。不但是说我这个《法华经》这个主题跟这个十普门啊相吻合不相合，都吻合的啊，《法华经》嘛，诸经之王，跟什么都吻合啊。嗯，毕竟有人在这些在这个地方呢有所用心，提出一些问题，嗯，很好，大家互相学习啊。嗯，你说什么叫做本门寂门啊？在这个两门当中，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属哪一门？你说这个事儿属哪一门呢？观世音菩萨他本门寂门都有的，对吧？实相非因非果啊，非因非果，它跟这个因果呢也结合在一道，跟因果结合在一道，讲个非因非果。嗯，什么叫做非因？实相这个体施法界没有之前它就有的，这叫做无实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不是因为我今天修因了，哦，这个实相体就现前了。你不修的时候它就有吗？没有修的时候就有这个实相之体，那叫做什么东西呢？那叫做性的，性具的，性就是天然的，是吧？这观世音菩萨一用一实相开十普门，跟本经的会三皈依是不是吻合？《法华经》跟第六法界都吻合的，啊，还讲怎么吻合法的呢？嗯，但是我这么说，他有人他不能理解，他不能接受啊，不能接受，不能理解。逐渐逐渐的啊，加深体会。只要你是一个有心的这个众生，只要你有这个心呐、啊，只要有这个心，这一切众生都有心呐、啊。华严经讲三法：心法、众生法、佛法。只要有心，你这个心性跟佛性是一样的，佛有什么东西，你这个你就有什么东西。是吧？为什么不能理解呢？嗯，本经的主题，本经的主题就是开示误入福祉之见，愿一切众生皆成佛， 开山显一也是为了这个目的，开尽显本也是为了这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智之见，那就成佛了。我们现在呢就回答到这个地方啊，因为你这个文字就这么多，下边我们继续讲师普文当中第五药珠，昨天我们讲这个药树王神如意珠王神借势显理，那个小孩子挑一担柴，那里边有个药树王，这是属于势。菩萨无论是聪本垂迹啊，还是本高迹下本迹俱高也好，都现两身，一个是药树王身，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本身就是垂应的那个身，那个身呢从八苦一方面上讲，这叫做药树王身，就是那个药树王呢有这么个东西，这个药树王就是山里上长的啊。药树王这个树啊浑身是宝啊，枝根枝茎叶包括树身的气味，你闻到它都能够治病。这个药树王菩萨也一样啊，菩萨的三业身口意三业都能够把一切众生苦啊。昨天这个药树王神已经解释过了，今天呢我跟大家讲这个如意珠王啊，就是这个如意珠王，这个如意珠是哪来的？从事项上讲是大鹏金翅鸟，大鹏金翅鸟画的。那个大鹏金翅鸟以什么吃什么东西？吃龙。有台湾石画有四种龙，四种金翅鸟，四种金翅鸟都住在须弥山的四方，它就以这个海里像这个龙为食，别的动物不吃的，吃多了啊，这个龙也有毒啊。大鹏金翅鸟的寿命大约有8000岁，这我们平常我们常说的玩的大鹏展翅恨天地，大鹏金翅鸟我在哪儿看过它有两个翅膀展起来有多长啊？有336万公里，它那么长啊。它要死了，就是人家这个一期的寿命到了，想吃这个龙就吃不到了，那个龙都吐这个毒气，它不能吃，不能吃，不能吃这个龙，这个大鹏金翅鸟肚子饿，饿了难过啊。啊，要死了，那是那个大鹏金翅鸟怎么死的？就是饿死的，你把它龙吃了，那是饿死的，难过了，他就从这个 这个金刚山，他住在山顶上，啊，飞下来，穿过大海，一直到那个，一直到风轮，风轮呢又把它吹回来，又吹在那个石宝山山顶上，就这个样子反复七上七下，七上七下就是人家要死了。啊，那个大鹏金翅鸟力量大得不得了，要死了。后来呢，就落在那个石宝山上的，石宝山上都去起火，嗯，起火烧。那个龙王怕把这个七宝山烧坏了啊，龙王就下雨，把这个火就灭掉。灭掉以后呢，这个大鹏金翅鸟的身体烧没有了，他还心不死。这个心没烧坏，这个心也像那他的身体一样，又七返上下，从这个金刚山顶上飞到这个风轮，从风轮再弹回来，再飞到这个七宝山顶上，如此七返，七上七下，这个心脏啊落在那个山顶上，这个东西呢。龙得到呢，就是如意宝珠，啊，我们今天讲这个如意珠王山，龙王得的这个东西呢，他就得一切自在。这个经书说的这个经说的这个法，龙宫海藏，我们这个人间呢有多点儿啊，啊，太少了。比如说三藏十二部，就是单单一部《华严经》。《华严经》有三本：上本、中本、下本。上本的《华严经》有疑似天下，微尘数品，有十三千大千世界，微尘数界，都讲微尘数的。那个龙树菩萨到龙宫海藏里看书，那能看得了，天大的本事看不了啊。但记记那个龙宫海藏经书的题目他都记不了，这个书叫法华经，那个书叫华严，都记不了啊。那这都心里像呢，这狂心再切下来，说这个大海，这个善有太子入海取宝，大海里像啊，这个大海也是个譬喻，譬如佛法大海，我们要想得到佛法的宝，那就进入，要进入佛法的大海，实相就是大海啊，就是大海，取之不尽用之不尽，都包括在这个大海里啊。佛法大海水，不说有是非，这句话呢就是说实相是非因非果的，有了因有了果，就有是有非，又有了差别，就有了十法界的差别啊。说今天呢，哎，我们再讲一个故事，因缘故事，这个如意珠王山，善有太子入海取宝。善有本人，他就是一个如意珠王山。我找了半天呢，把我找到了，善有太子。这个事儿还是真的。不但是在过去世中有这么回事儿，老和尚在的时候也有这么件事情的，入海取宝啊，啊，这是我是可以说是身临其境的，我是参与过这件事情的，但是呢，可能是因缘不具足，啊，没能够去得成功，真想到大海取宝，那么船都准备好了，啊。全都准备好了。 所以他这个宝他到大海里向取啊，就是譬喻宝在什么地方呢，在佛法大海里边。简单的讲，过去有这么一个国王啊，有两个夫人，实际上过去的国王都不止两个夫人的，还有这个两个工人夫人的啊，现在就是讲两个。这个国王不得儿女，那还得了吗？就求神祷佛了。后来他这两个夫人呢，一个夫人生了一个儿子，第一夫人这两个儿子在这前因是两个仙人投胎的，两个仙人投胎的，那我们就不去谈到，就从这两个夫人，一个仙人进入第一夫人的胎啊，还有一个仙人呢进入了第二夫人之胎。可是这两个夫人怀胎之前，这两个夫人是怀胎之前呢性格不一样啊，第一夫人怀胎以后，这国王欢喜啊，请这个相师占相，看看这两个夫人怀这胎是凶是吉啊，请相师给起名字。这个相师就问了，这此儿生是有何岁相？底下就给人答，他说第一夫人，第一夫人就第一太子的母亲啊，秉性不好啊，可是自从怀到怀胎以后呢，这个性情变了，这个性情变好了啊，性情调善，和颜悦语，慈悯众生。相师答，这是儿的福德使然，给他取个名字呢叫个善友啊。第二夫人又生了个孩子，又问这个相师这个睡相怎么样子。相师就问了说其母由来调善啊，怀胎以后这个性情呢就改变了，就爆料起来了啊。相师答言，侍儿之行，使母如是，名曰乐游，就是善游乐游的来源。跟这个舍利弗怀胎一样啊。到了年纪长大了，到年十四，善有太子聪明智慧，欢喜布施啊。父母呢那当然呢特别是偏爱，视如眼中之珠。对这个乐友父母呢不欢喜啊，这个这个善友跟乐友这两个兄弟，因为同时生下来啊，父母就是欢喜这个善友，不欢喜乐友。这个乐友呢对这个兄弟呀，从这个时候啊就起这个毁害之心。这个简单说，因为这个善友太子慈善好施，耐念人民啊，跟释迦牟尼佛游四门一样啊，在宫里下这个处的时间长了嘛，想出去看看，游四门 围绕出城关键有耕者啊，就是种田的。当然呢，农民在土地上种田耕田的时候，那个虫子都耕出来，耕出来以后那个鸟啦什么的我就来吃啊。太子看到上有太子看到很感伤，问左右啊，你这是干什么的啊？共享残害。答言：国益于民，民益于隐士。一个国家依靠人民，这个人民呢活到要靠隐士，要靠隐士就种田，要种田就有这种现象啊。你看这个种田也伤害虫益呢啊。太子看到是苦哉苦哉，又朝前头跑，见男女纺织，又问：哎，这是做什么的？他是此作何物呢？答言：纺织，做衣服的啊。你说我们这个人除了吃饭以外没得衣服也不行啊啊。仪者惭愧，淫妇无不行。太子言：此亦劳苦啊。确实，你看我们一个人为了吃为了穿啊，多少劳苦啊，那不像天人呢，生到天上去这个事儿就没有了。想衣衣来，想事事来，这叫众生没得福报。又朝前头跑，看到有人呢杀猪的宰羊的，哎呦，他说这是什么事儿了啊，太残酷了。他说人要啊要吃饭要穿衣，不但吃饭啊还要吃肉，要杀猪宰羊。你看世间上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不要把这个事看得太简单了，因为这个是世间相嘛啊，生老病死虽然是世间相，但是在我们修行的人消佛的人每每把这个事儿都忘记的啊，因为这是个基础，无论你消什么法这就是基础。十方诸佛、释迦牟尼佛都是这个样子实现给我们做榜样的啊，提高我们的觉悟，念念不忘生死之苦。太子看到这个杀猪宰羊的以供仪式，太子是怪哉怪哉苦哉苦哉呀，这叫绕指肉强者势啊。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，那个众生的肉能够白吃吗？不能白吃的啊。你今生你变人，他变了畜生，你吃他吗？哎，来生呢他来变人，你去变畜生，他来吃你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吃四两还半斤，冤冤相报，所以轮回受苦。啊，累劫不得脱离，又朝前头跑。太子啊，这个善有太子啊，看到人家这个，你看看打猎的啊，在山上打猎的啊，在水里像捕鱼的，这我们今天都不看得到吗？啊啊，太子看到这个情况呢，心里像非常感伤，悲泪满目，说世间众生造诸恶本，众苦不系啊，忧愁不悦，回来了，回到王宫里下。那个王问呢，你为什么今天出去转了一转回来这么不高兴的？太子呢就把这个出去所看的这个情形啊就跟大家说啊。哎呀，他说这个事情不足为怪呀，世间事就这么回事嘛。太子说，我现在要跟大王求索一愿，愿得国藏财宝，用事一切。王言： 隋逆太子，太子就是未来的继王位的国王，那还不吃你便，你要布施你就布施。季思臣把这个国库开开来，金银财宝吃的穿的用的啊，来做大布施。布施布施啊，有求必应，虽有所欲，执意自取。善有太子声闻八方，一切云集，说太子要布施了，四面八方都来了啊，人来多了，国家的库藏虽然是多啊，人多了啊，这个是是有一个管这个库藏的大臣呢，就跟大王讲了，说要大王要思量啊，他说是太子要做的事情，我不能违背他。后来这个国王答应了太子做布施，这个库藏渐渐就少了，这个赵宗考这个库藏嘛是国之依赖，或者弄光了怎么办法的呢？富国王言，所有财宝三分的用二，王以身子王言不欲为之，轻的。他说太子求的愿，我做父王的呢，不能够违背他，他说你们既然是晓得这个库藏快用光了，用空了，想办法，想什么办法呢？也不说是不给，太子要布施也不说不给，你们就是说还是我人不在，还是钥匙不在，还是什么不在，就拖延他，想这个办法，拖延点时间，不然都一两天的库藏就弄光了怎么办呢？国家空了那还得了吧。太子想啊，我每次要布施都蛮顺当的，怎么现在这个要布施啊都还有点扯肘，不是那么称心如意。后来我想，他太子想说，我作为太子啊，一般来讲呢没有哪敢违背的啊，恐怕是国王叫这些个大臣呢这样做的。他就想啊，恐怕是父王所教的，父王所教的，父王是恐怕把这个国家的宝藏布施光了。他说我做太子者也要尽孝道啊，父亲有顾虑，不应该令父亲生这个顾虑，我今应该自求财宝，不用父王的财宝满足众生啊，我若不能给足一切众生一世引入诚意愚者，云何名为大王的太子呢？那当时就召集国内的所有的大臣商议这件事儿啊。太子就问了，他说用什么办法能够得到财宝啊最殊胜？还是种田啊，还是搞畜牧业啊，还是做什么事情？这个大臣就说了，世间所有能够求财求利的最好的办法呢，就是到大海里取宝啊，你要能够到这个大海里像得到这个摩尼宝珠啊，那就是那个摩尼宝珠就是如意宝珠，称心如意，要什么有什么啊，能够满足一切众生愿啊。太子言然，好啊，要入海取宝也不是一件小事啊，也是一件大事。他就把这个事儿呢就启禀国王，想到 这个太子想入海取宝，国王听到难过，太子就是一个太子，将来要继承国位继承王位的，到大海里取宝是众难非一啊，去的人多，取宝回来的人少，所以是海难非一。那国王就跟太子说了，这个国的宝藏就是你的宝藏，你可以随意用，为什么要都入海取宝呢？汝是我子，生长深宫啊，一贯来都是生长在深宫皇宫里下，吃的穿的用的啊，享受不尽。说是现在你要到大海里向去远途跋涉，路上还要受饥受渴啊，受冷受热，哪个晓得，哪个照应你呢？这大海之中重难非一啊，鹤有讷鬼毒龙，猛风波浪，水蛇之山，还有魔界大鱼啊，到大海里向取宝的人千千万万，能够达到大海的有一两个就不错了。说到这个地方呢，也就是呢，我们这个伏法大海呀，啊，进入伏法大海，求这个如意宝珠，就像我们小伙一样，下边有的。菩萨发大心，与子南多花，世事因中多，说成就者少。也那就是说是，这个浮华大海这个小伙的人，与子南多花，余下的那个子，你看那个鱼肚子里下那个子啊，千千万万的。那每一个鱼子都能够成为小鱼吗？不能。南罗树开的花，满树都是花，那么一个花应该有一个果，是不是能够一个花就结一个果呢？花虽然是多，结果很少啊。用这两个譬喻比喻，进入伏法大海，求无上菩提，福道长远，险难非一，清苦备至啊，这说是王者千万，大者一两。说是如今云何欲入大海呢？这国王不答应，太子要叫大海的去宝，国王不答应。你不是取宝去，你就是送死去啊，我就等着你儿子将来我这个王位哪个来继承呢？那个太子听着这个话，五体投地，趴在地下来了，趴在地下来嘛，又是求愿啊，又是求愿呐、求愿嘛，你磕头嘛，你就起了，磕了就起了，不起来了，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，啊！四不守住而作事也，父母若不听着，如果说父亲母亲你们要是不答应我，到大海的取宝，我就到这我就舍命，我就不起了，不起来也不吃，啊。我便舍命终不复起，王继夫人既遣劝谏啊，终不饮食，趴在地下也不吃饭，一天两天三天五天，到了第六天啊， 这个父母害怕了，啊，这六天了，再卧下去非死不行啊，啊，还是叫他卧死，还是答应他的娶，到时候下海入海取宝，入海取宝虽然是重难非易，哎，弄得不好，还能够成功的，不然的话，你不答应他，他就死在这个地方。为其不计，其日着手，善言又谕太子，父母若不许者，必没于此。第一夫人就跟着大王讲啊，如子心力难可轻重，这个太子的心意啊，像泰山一样，不能变的，非去不行。既然非去不行，你也不叫他去，他就死在这个地方。他去呢，可能还回来，何然见子舍命于此？愿望垂悯，听入大海。万有一意。你要是不听呢，他就丧命于此。这个王呢，大国王也没得办法，不能看着他死在这个地方了。他到大海里要去，可能还回得来，还有这个一线的希望，也不叫他去，这一线希望就没有了。这国王，好好好好，你既然如此，没得办法，答应答应你，答应你。这个太子听说答应了，欢喜了，起来感谢大王。大王既然答应他这个太子入海取宝，还给他做准备，太子也不能一个人去啊，一个人怎么去呢？这个大海也不能两条腿跑着去啊，你像我们那年，跟老冯要入海，还准备船呢，他这也准备船的，准备，国王号召你们哪一个愿意跟太子一道入海？那当然有人怀疑嘛，有几百人、500人。都说大王，大王，我等愿随太子，到大海里去取宝。这个大海嘛，人谁都没有去过，路也不熟，怎么去呢？当时呢，有一个海师，这个海师就是经常到大海里想去的人，我们常说的"欲知山前路，须问过来人"，要进入大海取宝，也要找一个过来人呢。当时有这么一个海师，经常到大海里想出出进进的，前后数反入于大海，善知道路通塞直下。你看看，这比喻啊。我们修道的人，你要进入佛法大海，你这个路不熟悉啊，怎么走啊？修道是怎么走法的呢？我们上次讲的十乘观法，要善识通塞，怎么走这个路走得通，怎么走能够把这个塞给它打通，善识通塞。这个海石数入大海，善至大海的通塞之下，可是年纪大了，80多岁的，年纪大的倒也罢了，年纪大的两个眼睛也不看不到了。王布导师，我是无唯有一子，未更出门，从来没有出过门，现在他要到大海里想取宝，就是劳去大师，就是辛苦你这个大师啊，就是海师啊，随太子入大海，愿见随从。 这个海市就说了，这大海流难辛苦非易，亡者千万，大者一二，啊，大王云何能令太子远涉险道？这个王就跟这个导师讲，啊，说的太子为了临民，一切众生，众生这个生老病死造业啊，太苦了。所以随从听许。导师说，既然大王赐令我陪着太子到大海里去，我也不敢违背。所以当时呢就做到大海的准备。太子庄严500人，还有很多的船到了大海边，有大海七宝嘛，先要从这个海边下海呀，到了海边。这个时候善有太子要入海取宝，取如意宝珠，本来这个父母呢就欢喜善有太子，就不欢喜这个乐有太子。这个乐有太子当时心里想，本来他就欢喜善有，不欢喜我，这现在善有要去取宝，他来取了宝，取了如意宝珠，那更加不得了了，这更加欢喜他，那更加不欢喜我了，这我这个乐有将的日子更加不好过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乐有念言，善有为父母偏心爱念，今入大海采取妙宝，若得还者，父母当遗弃我。这个乐友也拨父母，他说善友去去吧，我也跟去，我跟他作伴，帮他的忙，善友入海财宝。父母言，好啊，既然这个样子，你也跟着去，好的，那随意啊。你们这个道路上有急难的时候，你们兄弟两个呢，必须互相照顾啊。到了大海，以七大海那边上呢，听到很多的船到大海里行，船上的还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因为不晓得要去多少时间。这个呢，要开船的时间还要畅言，要去了，现在要去的人如果心里想有悔意，你不去还可以，你是开了船了，你再想回来就不行了，所以呢，一天断一个链，就是拴船的那个锚链啊，到了七天以后把这个锚链都斩断了，这个船呢就进入大海朝前走。走着走着走到了珍宝山，太子击鼓喧令，说道路喧远，我是到大海里去取如意宝珠的。他说你们这个跟着我来的不可能跟着我到龙宫里去，现在到了七宝山呢，这宝已经蛮多了啊，你们就多多少少你们自己弄点回去顾顾就罢了。傅作誓言，此宝甚重，那金银财宝是蛮重的啊，阎浮提中一无所值啊，莫大重载，不要太多了，载多了嘛，那超载，这么船还要翻掉。船方沉默，不大所载，莫过少取，道路悬远，不足捕捞，装束遗弃，与诸人别。就是有一部分人呢回来了，在这个七宝山，采了一些个宝，太子呢 右到前头走，于是善男隐归，无防御前进，采摩尼宝。太子与盲导师更前进，路行一夕日，到了大海，因为这是一个故事，不可能用现在的这个现实来看待这个事儿。你现在，如果你现在要想入大海取宝，这个大海里像是海浪滔滔，哪里有个路啊？哪里有个陆地啊？朝前走走走呢，走着走着，这个海水啊，本来是蛮深的，越走越浅，越走越浅，这个浅到什么程度呢？到这个气质壳际头，那水就很浅的。再朝前头走，再走几天呢？这个水呢，又浅了，仅仅会没到脚。再朝前头走，就没到水了，即到宝处。导师问言，导师没得眼睛了，导师问言，此和五帝是到了什么地方了？太子就告诉他，此地纯是白银沙。导师说，四望应当有百山，汝见之位。说现在不但是有百沙，这地下你再看看还有白银山。太子言，东南方有一白银山，至此山下，到这个白银山呢，就跑到这儿来了。导师也次应到金沙，从这个白银沙到金沙，黄金沙，到这个时候，因为在那个地方到里头呢，也不得船坐了，靠人走路啊，这个导师嘛年纪大了，眼睛也没有，疲迹闷倦，屁地。走不动了，跟太子就说我命不久，必丧于此。太子于是东行一夕，当有金山，从山复更前进，纯是青莲花，这是到了大海的一步一步的这个情况啊。前是见到白银沙，后来见到黄金沙，过了黄金沙以后呢，再朝前头走，还有金山，从金山经过再前进，纯是青莲花，大海里像都是长的青莲花，不得水，就是长的青莲花。再朝前头走呢，其地纯是红赤莲花。复更过一期，这个一期呢就是七天，朝前走，到什么地方呢？游一宝城，春以七宝装孝，龙王所指，这个到了大海当中，过了这个金山银山以后，到过了这个青莲花、赤莲花，到时候宝城，这个宝城就是龙王所住的地方，一般说是龙宫，这个龙王耳朵里头有一个摩尼宝珠，那个导师，不是导师，就是那个海师啊，跟太子讲叫他你，我现在就死在这儿了，我不能走了，把这个路途呢跟他明白，到那个见到龙王，龙王耳朵里有个宝珠，你要跟他找，跟他要这个珠，你要把这个珠能够得到，阎浮提能够与七宝衣服什么被条什么东西，要是现在发水灾有这个东西就好了，什么都有了，什么都不愁了，命如意。导师说过了以后，人就死了。 太子非常痛苦啊，一喝不命，生死与汝。那没办法了，也死了嘛，就把他埋了。埋了以后呢，埋到金沙底下，又绕七匝顶里而去，过金山见青莲花。那个莲花不是像我们说这个莲花呀、啊，莲花那个底下都是有那个蛇，啊，青蛇，啊，这个蛇有两种毒，有毒的蛇，啊，所谓的孽毒、畜毒、气虚之毒。啊，此毒毒蛇一身绕莲花，那不是青莲花吗？遍地都是青莲花。青莲花那个莲花都是那个蛇毒蛇啊，绕在这个青莲花上，嘴张得大大的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啊，就像要吃人一样。太子看到了，要经过这个地方，要从这经过啊。到那个龙王宫，从这儿经过，太子看到这个怎么过去呢？这么多的毒蛇，太子就入慈心谄媚，啊，入慈心谄媚，怎么走？从这个莲花上边用脚拍着走，底下就是毒蛇，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因为太子的慈心谄媚故。毒蛇不毁不伤，嗯，到了龙王的住处，龙王住处，你看这个龙王啊，有七重城堑，啊，这个城堑当中都是毒龙共相盘结，啊，就是守护那个龙王的住处的，啊，举头相交。守护城门，太子到城门外，见诸毒龙，即慈心念言说：“阎浮提，一切众生，今我身者，若为此毒所害者，汝等众生皆是大利。”那个善有太子到了这个。七重城堑，见了这么多的毒龙，不能过啊！他就起这个慈心，慈心怎么起呢？他就念：“他说我到这儿来呀、啊，我不是自己有什么想来的，是为了阎浮提一切众生，啊，为了解除阎浮提一切众生的苦难，我到这儿来的啊！汝等众生，极大实力。”既举右手告毒龙曰：“告毒龙曰，汝等当知，我为一切众生遇见龙王，毒龙。”当时呢，听着太子的话，把上白鹿就让开来，令太子入见，要去见龙王。哎呀，这个龙王啊，这个派头蛮大的，嗯，这么多的毒龙毒蛇，啊，给他做守卫。你要现在的那个什么古王大臣子，我都是这个荷枪实弹的站岗的，他就用这个啊，那个保卫他。那么过了青莲花、红莲花，过到这个毒龙以后呢，要见这个龙王，龙王住的地方，见有二女纺玻璃履，太子问曰：“汝是何人？”答言：“我是龙王守外门的婢，守护龙王的外门的。但一般的守门没的事儿嘛，就是纺纱织布的那个地方啊，守卫。又走过了外门，因为太子说我是见你们龙王的，那么儿子们女又让他进来。”到了中门，又见到四个玉女。什么叫做玉女呀、啊？长得好嘛，啊，玉女，金童玉女。这个纺什么纱呢？纺白银纱。太子复问：“汝是龙王父爷呢？” 他得看看这个我的玉女都不是人间的，长得特别漂亮，穿的又好啊，住的就又好，都在宫殿里头。他说你们是不是龙王的夫人呐、啊？他说不是的，你弄不要弄错了，我们是龙王的守门的啊，婢就是佣人啊，奴婢。太子入至内门，还有外门，还有内门，这个呢原来是二个，现在中间四个，现在是八个。八玉女防黄金缕，这黄金纱。太子愚言：“汝是何人呢？”答言：“我是龙王守门婢耳。”太子言：“汝为我通报大海龙王，告诉你这个大王说，阎浮提波罗奈果古王的太子善友欲来相见，仅在门下的门外啊。当时守门者即以布网传告给大王，大王疑怪啊，什么事啊？啊，这是我这个地方龙王宫，龙宫这般人不能到的，怎么能到呢？啊，你一般人都不那个毒龙毒蛇都不能吃的啊。但是不是有福德的人，纯善之人，没有办法到我这里边来的。啊，说是若非福德纯善之人，无有远涉险途啊。当时这个龙王就传话请太子入宫啊。当时呢这个龙王呢出来迎接啊。你看龙王这个宫殿呢琉璃为地啊，有种种光明，耀动人目。太子见了龙王，跟这个龙王呢种种说法，示教立喜。说什么东西呢？说布施，说持戒，说人天之论。龙王听到这个太子的说法呢，心生生欢喜啊。他说在龙王跟太子讲啊，说园区徒设啊，就你太子从人间来啊，这么远路来，你我得要想想什么呢？欲求何物呢？太子就说了，说是大王，说阎浮提一切众生为衣服饮食，为了吃，为了穿啊，受无穷之苦，造无边之罪。我现在为了怜悯一切众生故，想跟你讨个东西啊，欲从王乞，乞就是乞讨，你的耳朵里像有个摩尼宝珠啊，我跟你要这个东西。龙王听到这个太子说哦，一个呢他上来听到太子给他说法，这个龙王，实际上这个龙王啊，龙王都是地上的菩萨应现的啊，都不是一般的人。好的，你要亏的答应啊。我现在呢我还要留你在宫中呢，在龙宫里下呢供养你7天，供养7天以后我就给你把这个如意宝珠给你，以奉给太子。太子在龙宫里向受龙王之请，过7天以后持珠还阎浮提啊。这个回去是重量非一啊，回来的时候呢，龙王把这个宝珠交给太子，龙王就派那个龙神飞空地，从空中啊把他送回来，送到大海的此难，就是原来太子出发那个地方啊，回来以后呢别个人没看到啊，那中间不是有很多的船吗，咱们财宝都回去了。 还有那个他的弟弟乐友也一道回来的。啊，到了此呢，就见到这个乐友，问呐，啊，他说你们那么多的人想回去了，取了很多的宝贝，啊，都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乐友就说谎了，他说船呢都沉了，贪心呢取的太多了，啊。啊，就是我这个命大，我没有死，啊啊，嗯，啊，怎么没死呢？掉到海里下去，海里有死尸，我就拖着，我就捉这个死尸，啊，把我这个命啊，我救了我一个命。说财物都没有了，善有太子言呐，善有太子告诉这个乐友就说了，这天下大宝。莫先己身呐，宝贝虽然是好啊，但是最宝贵的呢就是自己的身体。你现在既然没有被大海淹死嘛，你还人还活着呢，那就是等于得了宝一样了。嗯，啊，那乐友说这不行，不对呀，他这个话不对，为什么呢？他人愿赴死。是不愿品生，不愿品生，何以呢？何以知然？怎么样的知道是这个样的？这个是个道理。这个乐友太子就跟这个善友太子说：“他说我啊，曾经有一个时间呢。”到这个中间，就是那个葬死人的地方啊，我有一天呢，也不走晚了，睡在那个葬死人的这个坟口里，听到那个死鬼讲啊，说啊，做如是论，就是说人宁愿赴死，不愿贫生。善友是一个好人，心直啊，直接告诉这个乐友太子说：“我说乐友，他说弟弟弟弟啊，我现在老实话告诉你啊，啊，你虽然宝贝失到了失掉了，可是你人还在啊啊，但是我现在到了大海里，想见到龙王，龙王把这个如意宝珠给我了，这我现在呢。”如意宝珠，这个乐友一听这个话，说：“我如意宝珠你得到了，哎，宝珠在什么地方呢？今在何处呢？”善友告诉他呀，说：“在我的这个戒中，过去人都是留头发的啊，留在我这个戒中，他就藏在这个地方，在戒中。”这个乐友一听到，真把这个宝珠，啊，请得来了，他心里想，这个乐友就生这个嫉妒心，啊，生个嫉妒心是摆在心里，他没嘴的也没有说啊，这心里想呢，就起着这个嫉妒心，就是意思的就想害这个善友。跟善友就说，那也就跟善友说了，快在圣上，好好好好，你把这个宝珠请得了，好好得了得了。既然得此宝珠，那我们就一家守护，要保护好，看好好，不要被人抢着去，偷着去。怎么守护法的呢？善友就把这个宝珠解下来，交给这个乐友。跟乐友就说，他说呢，他说你要是疲倦的辛苦了要睡觉的时候呢，我看到，啊，他说我要是睡觉的时候呢，你看到，啊，两个人就要好了。那么那次呢，正感到乐友应该守护这个善友太子啊。两个人不能两个人都睡觉，两个人都睡觉，把人不都抢着去了？一个人轮班睡觉，啊，善友睡觉了， 啊，乐友的旁边就看到这个宝珠，啊，啊，乐友守护宝珠，啊，趁到这个乐友睡熟的时候，你看这个趁到善友睡熟睡觉睡熟了，这个乐友太子啊，他是找了两个珠刺，这珠签子呢，珠刺，把这个善友的两个眼睛给他刺瞎了，啊。啊，你看这个人呢，行菩萨道啊，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一个善友，一个乐友，兄弟之间，嗯，啊，兄弟之间，那、嗯、两个珠刺蛮长的，那个善友太子那睡着了，他把这两个珠刺就插在这个善友眼睛里去。那不疼吗？那不疼不了，疼就喊呐，啊，嗯，善友一疼就醒了，啊，醒了就唤这个乐友，哎，说乐友，善说乐友乐友啊，这有贼啊，有贼啊，有的刺我的两个眼睛，把这个宝珠躲着去了，喊呐喊了半天，喊了半天，这个乐友也不答应，善友以为，是不是把这个乐友也伤害了？怎么不答应呢？乐友不答应，啊，其实呢，乐友把这个宝珠呢就拿着跑了，偷着跑了，啊，乐友不应，雄辩恼恼，恐为贼杀，如是高唱声动，这个善友的喊声惊动了神奇，嗯，啊。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嗯，有神奇啊，啊，树神就告诉他了，他说是山友山友，你不要喊了，他说你那个弟弟乐友就是你的乐贼，把你的两个眼睛给你刺瞎了，把那个宝珠他夺着走了。太子一听树神的话，心里想怅然有悔呀，太遗憾了，想不到原来这个贼刺我的眼睛就是我的弟弟，啊啊，苦恼苦恼啊啊，这个乐友把这个宝珠啊拿着走了，就回国了，回国以后向父母去请功去了。啊，跟父母讲，他说：“家的妈妈呀，我的福报大呀，你看看我得到这个宝珠了，啊，啊，那这个善友呢，善友啊，都淹死了，嗯，这个父母一听啊，善友淹死了，乐友得到宝珠回来了，梦界霹雳跟乐友讲啊，如云火。”乃能提示面来呢，虽然乐友把这个宝珠拿回来了，见到父母就是他们国王啊啊，但是国王并不欢喜，这个一不欢喜，这个乐友心里想麻烦了，嗯，这个宝珠啊父母也不要，嗯，这个乐友没得办法，就把这个宝珠呢他都埋在土里去，嗯，这个战胜我就不谈，这个乐友被刺以后，嗯，他自己呢也没得办法把这个两个珠刺拔出来，这个两个珠刺在眼睛里下，你看受多大的痛苦啊啊，无人为拔，徘徊婉转，迷之索取，也不知道什么叫眼睛瞎了，路也看不到了，不晓得什么劲儿跑啊，嗯，当时苦恼大患，啊，那就一般人都不能忍受的啊，不但是眼睛被刺啊，又饥又渴，秋生不得，也秋死不得，就是辗转的，就渐渐的渐渐前行啊，到一个小国，这个小国就在这个大海之边，啊，叫做利什波国， 这个国的国王有一个女儿，原先是许配给波罗奈的王子善友，啊，就这个善友太子，啊，啊，当时有一个牧人，就是放牛的，为王放500牛，是给国王放牛的，有那么多的牛啊，500牛随住水草，就是从善友太子这个地方经过，那么多的牛啊，这个太有善友太子嘛，被这个刺的眼睛是瞎了，也不能走了，就坐在道中，牛群放牛的人赶了一大群牛啊，从这个善友身边经过，那不得了，那不是把他排死吗？啊，哎，这个牛啊，这个500牛当中有一个牛王，啊，这个牛王牛蛮大的啊，这个太子坐在地下，这个牛王呢，就骑这个太子身上，四大腿啊，就保护这个太子，令这个牛不从太子身上经过，啊。等这个牛群都过去以后，这个牛王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善友太子，哎呀，不好了，这个人怎么搞？这个两个眼睛有个大毒刺，啊！牛王呢想办法就用这个舌头把这个太子毒刺给它舔出来，拔出这个毒刺。牛王把这个毒刺拔出来，那么还有一个牧人呢，放牛的这个人呢？牧牛看到这个人呢，虽然眼睛被刺了，啊，他就问呢：“你是什么人呢？”善友回答：“他说他不敢说实话，说是我是善友，啊，哪个国王的太子，他不说，啊，他说我是乞人讨饭的瞎子。”这个放牛的人一看这个瞎子跟一般的瞎子不一样，相貌好啊，看起来就叫看得舒服啊，说话也不一样啊，与人有益啊。那么这个放牛的说，他无形中呢就生了一个恻隐怜悯之心，但你这个瞎子在这个你怎么活的呢？眼睛也没有，路也不认得，也不是本地人啊，他这个样子吧，你到我家里想去，我供养你，就把这个善友呢，就带到自己这个牧人的家里想去，叫家里乡人啊，大家呢好好的照应他啊，如当视之如哪不遇。经过一个多月，这个家里乡的人呢，看着过太子把这个瞎子带进来，一天两天把时间长了，大家就不欢喜，不高兴。善友呢无形中感觉到啊，牧人虽然把我带到他家里乡了，他的家里乡的人并不高兴，这个动了个瞎子来做什么事啊。嗯，说到了第二天，这个善友就跟这个牧人，这牧人就是他的主人呐，就说了，他说我不能常住在你这儿了，啊，这个做客的道理不能老住在这里，我这有个期限的，啊，啊，那主人就问他，你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啊？他说我没有什么不如意的，我毕竟是主客嘛，我也不是你家里乡的人，不得久住。善友言，若念我者，如果你要是怜悯我者，耐念我的话，你给我一个筝，筝呢就过去这个弹的这个琴啊，弹这个琴这个筝啊，也就是一种药器，你送给我，把我你带到那个人多的地方啊，到那个十字路口上吧，嗯，因为太子呢在王宫里向呢，他会弹这个筝，弹得很好啊，他说你把我送在聚落的地方，当着主人呢就随他的意啊，给他搞了一个筝， 送到历史波城多人住处，人多的地方啊，善有坦征啊，就像我们现在人是卖唱的啊，会唱的也能够赚钱，也能够过生活来啊。他是弹这个筝，这个筝弹起来特别好听啊，清音和乐啊，和雅，乐可众心，一切大众听他这个听得高兴。既然高兴嘛，大家嘛，你听过了，就给他吃的，给他喝的，给他用的，嗯。啊，这么他就可以生活了，不至于饿死了。嗯，正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国王有一个花园，哎呀，这花园里还有果树，这个园子里像这花果它们很茂盛的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呢，经常，这个鸟啦，来找麻烦，就像我们广门寺一样，有的树啊。结的果子什么东西啊，哎，这鸟吃，你还看不了，怎么办呢？想找一个人呢看这个园子，这个守园的人呢就跟这个善友讲了，他说你能不能够为了防护鸟巧到我这个园子里上来，我可供应该给你这个给你的生活饮食啊，你怎么看呢？你没这眼睛怎么办法的呢？我用个绳子拴个铃子拴在树上，你在底下一声有鸟的话你就拉了啊，铃子一响嘛鸟就跑了，如可以坐在树下闻鸟巧声牵挽绳头。山友说可以啊，这个我还能做得到吗？他坐在树下，一边坐在树下看鸟，一方面呢他还有个筝，他就弹这个筝自己嘛消遣消遣，实际上消遣呢，他跟人家外头人看着消遣呢，要是我的话这个日子就消遣不下去了啊。当时这个历史波王女啊侍从入园，这国王的女儿，这个女儿呢实际上呢就是善友太子的夫人，咱们过去订了婚的。这个王女到了花园里向来看着这个盲人，就到这个盲人跟前就问呐，你是什么人呢？这善友太子说，他说我是盲人要饭的啊。这王女虽然是个要饭的，眼睛也没有瞎他的，这个王女呀、看到这个要饭的就是善友太子了，这不晓得怎么样，这心里想呢就生了耐念之心，这个耐念心之一生他就不能够离开这个善友太子，就站在那个地方他不走了。这个王遣使唤这个王女，这个王女说我不去我不回去了，我就等着这个善友太子这个地方，他不叫善友太子啊，就等着这个乞人下在这个地方他吃饭呢，吃饭我也不去，人送饭把我吃送饭给我吃，我还供养这个盲人同时叫这个佣人启布大王，你们回去跟大王讲，吃我语啊，就是国王这个女儿跟大王讲，吃我语，他说我与此盲人甚是无缘，你们看他是个瞎子，我看到他非常欢喜，甚是乐愿。这个大王听到这个话，我这个女儿今天怎么搞得被鬼迷到了， 怎么欢喜这么跟着一下子起来了？啊，鬼魅王言，鬼魅诸如狂乱心滥，云何欲与盲人共居？我父母原来呢，这个父母把这个女儿呢是许给波罗奈国的太子，就是善友，他善友，他不晓得这个盲人实际上就是善友。他说我先给你许给波罗奈国的太子，啊，他说善友太子入海七宝没有回来，你现在为什么要给这个瞎子做女人呢？为其人做妇呢？这个王的女儿呢，现到了这个时候呢，就耐念这个善友太子，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了。你说什么好，我也不听，我就愿意这个跟这个瞎子做夫人呢。也虽然是这个样子，乃至舍命终不战舍，就是这个王女说的终不战舍。这个广文听的这个话不能拘泥，既前时迎盲人来，既然女儿欢喜了，哪怕她就是个瞎子，女人欢喜的，这个国王父王也没得办法。好了好了，既然如此，你们既然欢喜嘛，就把这个盲人呢把他请得来，给他找一间房子，给他找一间房子。这个王女跟这个盲人说了，我今共汝以作夫妇，啊，这个王女啊，直截了当的跟这个盲人就说了，今天这国王已经答应了，也把你原来的花园里向的看树看鸟的，现在把他接进来了，接到王宫里向来了，弄了一间房子，两个人住了一道。这个王女呢就直截了当跟这个善友太子就说了，就是我们两个做夫妻了。这个善友听这个话，他这不对呀，他是汝是谁家女，欲为我做妇呢？这个女呢就答了，说我是力士博王女。善友就说了，他汝是王女，这我是乞人，我是个要饭的哈子，云何能享恭敬？就是说你是个王女，我是个瞎子，这个怎么做夫妻，怎么做不得呢？人家做夫妻嘛，要讲个门当户对呀。妇言，这个王女就说了，我当尽心供奉，我愿意嘛，我就是我愿意你这个瞎子，我应当这个尽心供奉。这样一来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呢，既然做夫妻，夫妻是不能相离的。夫妻像雨水一样啊，那个鱼不能离水，能离水吗？雨水夫妻啊，莲池大师不是，莲池大师不是有一个七笔沟吗？凤梨蓝绸，打包雨水夫妻一笔沟。夫妻像雨水一样，夫妻就是一个人。后来呢，这个女就是这个波利斯王国王这个女啊，有一次啊，出外有事儿，因为平常嘛，家两个夫妻俩嘛，经常都在家里， 那有事儿，嗯，没有跟这个善友太子讲。回来以后，这个善友呢，这可抓到把柄了。我们这个夫妻，你就是有什么事你跟我说一声，你不跟我说一声，你私自就跑出去，跑了几天，你去做什么去的？嗯，他就，善友就责备他，你这恐怕是不规矩啊，是在外头好跑不规矩，对吧？嗯，啊，善友，啊，如私处外，而不不我，何处心烦呢？你出去，也不跟我讲，你这不跟我讲，你到什么地方去的？啊，你到哪儿去跟我去鬼混去了？啊，父言我不私行，啊，续言私与不私，谁当之辱呢？啊，大家就表白自己的心，表白自己这个心意啊，嗯，父言，啊，谁当之辱？父自咒氏。这个女的啊，就是这古王的女儿啊，自己这个当时这个带着这个善友太子们跟人家就起誓赌咒啊，她说我若私行啊，令汝两目始终不察，如果这私行就是说好像你是有了外遇了啊，你不跟我讲的外头哈跑，如果我有这个事儿，是就是你这个两目始终不能好啊，如果是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使汝一目平复如故，嗯，做事愿意平满如故。善友太子两个眼睛都瞎了，啊，一个眼睛就是被这个女人给他治好了的，发着这么一个愿，嗯，啊，父言，汝信得否？善友含笑。父言如不是能，父言如不是能呀，好像是我把你请再来做我的丈夫，我给你做夫人，好像对你有能啊，你还怪我私行不私行啊啊嗯、啊、所以当时呢，这个国王的这个女儿了，就跟这个善友太子讲了，他说我是大国王女啊，我是王女没错，汝是小人。什么小人呢？你是个盲人，是个乞人啊，我尽心共事于汝而不提信啊，我这么对你尽心尽力耐念你啊啊供养你，你还不相信我，我出去一些几天你就不相信我了，嗯啊，这是女的。续言就是那善友太子说呢，如是我否呢，你自己说你是国王的女儿，我是小人，对不对啊？没错啊，那么你是不是我认识不认识我，你以为我真是那个瞎子啊，真是那个乞人呐 啊就跟这个国王的女儿讲了啊，国王女儿，我怎么不认得你的啊，你是个乞人呐、啊、你是个想你是个逃犯的乞人呐、啊、续言非也啊，你弄错了，他说我是波罗奈王善友太子啊。这是利士波国这个女儿听到这个话以后啊，你这个大愚痴啊啊，云何乃发誓言呢？这波罗奈国的太子入海未还，如今妄言，无不信也。善友言，我从生来未曾妄语。父言，须知语时， 谁当信之？序言就是山友他说，若我若欺狂儒者，使我一目永不得欲。如果我要是欺狂的说谎话的话，他说我还有一个眼睛是瞎的，我这个眼睛永远不会得好。如果是失语者，我说的是实话，我一目平复如故啊，令如得见，既入所事，清光耀动，如本不异。善有太子两目平复，就这么样的呢，被这个乐友用两个竹签刺瞎了的这个两个眼睛，一个一个都恢复了。你看这个善有太子本来就是生长的又聪明又智慧又庄严又好看，嗯，现在两个眼睛好了，平复如故，端正妙舌朝觉。那么这个历史博国这个女儿，国王这个女儿，这孩子一看更欢喜了，两个眼睛瞎的时候就看着就欢喜得不得了，离不开来的，现在两个眼睛好了啊，端正无双，嗯，如无双，如梦贤圣，遍体展示，目不战舌，既入宫中，不复王言。今我夫者既是善有太子，太子言痴人胡说，善有未缓，云何名其人为太子也？女言不也，若不信者可一试之啊。王继往看，一看真是善有太子，既怀恐怖而作是言，说这部落内王若问此事，先得不少。要是被了部落内王要是晓得这个事儿，太子在你这个国家受了人家的伤害啊，这个事儿问题蛮大的，先得不少，既欠参谢啊。善子善谢太子啊。太子言无事不知，太子言无苦啊，为呢想至给予此牧人。这个太子就在他这个小国叫历史博国啊受的这个苦难啊，同时这个牧牛人救了他的命啊，现在已经大家都晓得了，是善有太子，是波罗奈国的王的王子，是善有太子啊，感谢这个牧人，既以珍宝衣服饮食，并与所放五百头牛，其人还你成善无量，儿呢未有几能报我如是，高声唱言，复因是阳报啊，广大无量。这个善友没有入海取宝的时候，在王宫里下呢养的有一个白鸽，白燕啊，这个白燕就是鸿雁穿书啊，像我们现在的信鸽一样。善有太子在王宫里想养这个白燕啊，那也等于是一个宠物一样，衣服饮食啊，一天到晚跟太子在打啊。这个太友出国到进入大海去取宝时间太长了啊，国王夫人都非常想念，就对这个白燕就说了啊，说太子在时常共如炬，现在生死未分，不晓得太子还是活到还是死了啊。要据那个乐友回来说太子就死了，究竟是死是活呢啊不能确定。他说你应当感念太子啊，这个鸿雁呢很通道的悲鸣婉转，涕苦泪抱怨， 玉米太子夫人首字述书以借印，拴在这个雁的这个颈项里向，这个雁呢腾空而去，到这个大海里向找这个善友太子，找不到啊。后来飞到飞到呢，飞到这个历史博国，历史博国就是啊太子遇难这个地方，一看这个太子在那个宫殿前面呢，坐在那个地方，一看这个鸿雁呢，这个雁鹰雁这个眼睛非常厉害，在天宫当中一很小的东西他都看得到，看到太子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一下子就飞下来啊，这个悲悯欢喜，太子呢就把这个雁的颈上的这个书信拿下来一看，晓得父母昼夜悲哭追念太子，两目失明，太子手书一句上事，回了一封信，又还在这个雁的这颈项上头。这个雁回来以后，到这个波罗奈国，父母得到太子的真正的书信，非常欢喜，成善无量啊，晓得这个太子为乐友所害所苦，多取宝珠，父母这还是晓得实情了，把这个乐友呢就关在这个牢狱里头，就下了牢啊。前史往告历史博王，如今云何拥着太子令我忧苦？历史博王心生恐怖，即严复太子送住界上。前史往不一女妻之，遣送还国。把这个太子送还国，回到国来以后啊，这个父母晓得太子回来了，乘大象做种种祭药，洒扫干净，烧香，远迎太子，国家的什么百官大臣人民男女啊，都晓得太子回来了，都来迎接太子。太子回来以后礼拜父母，这个父母的眼睛看不到呢啊，不见太子，一手闷摸把他放了吧，我要想见见他。这个先是王大王的不肯，这坏东西把他关在牢狱里面，关他啊，叫他受点罪。后来这个善友太子再谈求情啊，就把他放出来。善友见到乐友，乐友见到太友，两个人呢互相拥抱，毕竟还是兄弟啊。善言又欲软语问心呐、说如饥劳苦。这个善友太子跟乐友讲啊，你很辛苦啊，你把我这个宝珠拿回来了，那现在这个宝珠你摆在什么地方呢？今在何处呢？我说慢慢教嘛。这个乐友太子就说实话了，他说他说这个宝珠啊，我拿回来以后啊，埋在地下呢那么既然晓得嘛，就把这个宝珠给挖回来太子就善要得到这个宝珠，到父母前烧香，烧众宝香，祭咒誓言，此珠是如意宝者，令父母两目明镜如故。他先用这个宝珠医治父母的两目失明啊，他一咒怨，哦，这个宝珠毕竟是宝珠，这个父母的这个眼睛呢马上就恢复了啊。 这太子一看他欢喜啊，嗯，宝珠竟然回求回来了，选着一个好日子，与十五日啊，那还要做种种仪式，像我们做仪式一样啊，比如我们要做一堂服饰，还要洒净啊，啊，还要怎么样的，也是这个样子啊。这个早浴干净，住娴静衣，烧众宝香，把这个宝珠供在高楼之上，手着香炉，头面顶礼，摩尼宝珠。这个时候呢，就立誓愿也。啊，我为阎浮提一切众生仁慈大苦，你看那个善有太子啊，为了求这个宝珠受了多大的痛苦啊，那可是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为众生故，嗯，求是宝珠啊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东方有大风起，吹去云雾，戒然冥界，并阎浮提所有粪秽大小便利，把这个阎浮提所有的不干净的东西吹得干干净净的，嗯，啊，以如意宝珠的威德之故，以阎浮提片语成熟自然经理，香干软细，舍味具足，沟渠盈满，济之余气，赐予衣服啊，珠宝环叉，赐予七宝，众宝济药，众生所需，凡是众生所需的皆悉重做。嗯，说到这个地方，这是善有太子入海取宝。那么这个善有太子是什么人呢？这是过去无量劫以前的这个往事啊。当时这个善有就是释迦牟尼佛，那个乐有太子就是提婆大都。提婆大都啊，这个佛的教法当中啊，处处教导我们，这个提婆大都你不能够，你不要这个提婆大不好啊，那个提婆大都啊，那是善知识啊，嗯，提婆大都是善知识，啊，你要没有这个提婆大都，你还不能成佛呢，我告诉你，嗯，你说提婆大这么多坏，这么坏，竟是做坏事，竟然害人，他还害佛，嗯，害你成就你的菩萨道，那个菩萨道六度万恨，忍辱，这个忍辱啊，要忍不忍了？两个猪刺戳在那个眼睛里头去，那还得了啊？这个眼睛里头稍微飞点灰尘都得就不得了了，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他对这个乐友，他没有一点乐念，嗯，还给他求情，啊，哎，并没把他怎么样啊，嗯，提婆大都就是那个乐友，啊，善友呢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十方释迦牟尼佛成佛有个提婆大都。十方诸佛在没有成佛以前啊，都有一个提婆大都，嗯，不但是没成佛以前行菩萨道有个提婆大，那释迦牟尼佛成了佛了还有个提婆大都呢，你这个提婆大都处处想害我，嗯，啊，我们在这一点也要有一个认识，嗯，啊，比方说那个好人是善知识，那是菩萨是我的善知，坏人也是善知识，比那个好人这个善知识力量还要大， 啊，来成就你做佛的。啊，我们这个讲经呢，就讲这个故事呢，一般的讲大经的是不讲的啊，啊，讲这个也可以说是四系禅意啊，不是耐于力行同事。提婆大多是善知识，上面我们不是讲过一个提婆大多品吗？提婆大多品呢、啊？上面我们这个讲普门品，十普门，第五，这药诸二身，药树王身，以这个奇遇为代表性的。如意诸王身，以这个善友太子为代表性的，啊，为代表性的。入海取宝就是入这个法性大海，啊，取这个无上菩提的这个大宝。那么说是善友太子入海取宝，是不是有这个大海给我们发菩萨心的人？想嫉妒一切众生的人也去入海取宝呢？啊，这个要注意啊。那么善友太子入海取宝，我们明天这既然是这取宝嘛，我们也就想法去入海取宝啊？怎么去啊？这是。譬喻啊，如果就为三藏教的三藏教三乘人声闻缘觉菩萨啊，声闻缘觉咱们那么多晓得，这是小乘教的像的。那个菩萨也不一样，有权有实。有大有小，啊，藏通两教的菩萨那是小乘教的，啊，别圆两教的菩萨那是大乘教的。既然是菩萨，那就要发菩萨心，行六度万恨，行六度万恨，像这个入海取宝，这也是六度万恨之一啊，啊。说这么一个往事，那你不能说是这是真的，既然是真的就可以为人所效仿，小佛嘛，那么太子入海取宝，我们也可以入海取宝。你看现在这个我们这个人类社会这个灾难重重啊，啊，灾难重重啊，如果要有我们这要有这个如意宝珠，我们也不要钱钱，我们也不要捐款的啊，我们就祈祷祈祷如意宝珠，什么都有了啊。所以这个普门十普门都下往还有啊，药珠明显还有个全实，叫有权有实啊，有权有实。这个三藏教特别指这个三藏教的菩萨啊，这叫做有教无人的啊，有教无人的。那么既然有这个教，既然有这个教都应当有，没有这个人有，为什么这个教从哪来的呢？啊，权就是临时斗一部分众生机，哎，这众生的基啊，呢，众生的根基啊，什么样的都有，确实什么样的都有。他有人相信，你看看这个经中说的清清楚楚的，善有太子入海取宝，哎，我们也入海取宝啊，啊，就有无人，乌含教讲这个三藏这个三乘，他到了方等教马上就转了。啊，比方说三藏教 跟这个通教藏通两教，他也有菩萨位，他有成佛。那么他成佛成的什么佛啊？见之后尚且不能够断经，还有福贺认生，就认识他，把见之后破断了，破了了，也没有说是就破一个见字，断一个见字后就能成佛的，能成佛吗？啊，断一个见字后尚且不能够得真身，不能够得真身，那个应身从哪来的呢？就真应二身从哪来的？这学教的，学教的人啊，你佛法大海啊，你这个佛法大海啊，你有一个就是不到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你的漏洞啊，这学佛啊，啊，这是精神要有，要有啊。作为譬喻来说呢，就是佛法大海啊，佛法大海，众难非一，他这一个导师啊，导师也师同赛。去者千万啊，道者一二，这是符合大智尊者讲的女子南落花菩萨法大心，世事因中多，治国时就少。这也教导我们福道长远啊，那不是福道长远呢？不要说佛道长远了，就是拿我们搞不上目前这种现象，这个小佛的人走这个路啊，时时刻刻都在这摇摇摆摆的，不是摇摇摆摆的吗？啊，我们这一堂主师傅也是的，怜悯众生啊，来的都是好啊，留下来就是保证的，做保人的，保了几个呀？啊，都保了几个啊？啊，这就是还说明什么道理呢？这就福道长远，这福道怎么走法的？啊，知行是道场啊。你看我们现在政治的现象，啊，福道长远不长远呢？难走不难走？哦，听话，你叫我做什么做什么，摆在什么都可以。送在禅堂里没在两天呢，我心说话，我这个人嘛，这个说的蛮好的，我正我说影子看不到了，都走都跑了，啊，这个讲经听经呢，要把这个经中的道理，要把它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行动当中去，啊，虽然有好多的道理，有好多的佛菩萨的榜样。我们暂时一下子做不到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存心呢，逐步朝这方面做，啊，那才有所成就。今天就讲到这儿吧。